位打工仔，你了唔了解职场各种奇难杂症呢？ 做只出位的马仔。 因为我以前嘅工作，我系做教，我卖教科书，我去亲约亲嘅都系校长，同埋一系科主任。你夠膽遲到？ 唔夠膽。 係， 我哋做業務嘅，即係 sales and marketing 嘅人咧，首先好重要，就話記住，千祈唔好遲到。你冇留意啲客等你。 逢星期二晚上10点到12点，同你繼續傾。馬俊偉教你做隻出色的馬仔。 要居住環境安全同健康，業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裝樓宇嘅排水系統，仲要妥善保養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知识 阿斯伯卡式录音带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就攞嚟听歌啦。唔讲唔知道，原来电脑啊都系用卡式录音带咧，你都储存资料噶。 不过好可惜啦，卡式录音带嘅发明者荷兰工程师 Lou Oakens 就喺今年嘅3月喺荷兰屋企离世啦，享年94岁。 而我哋日常用嘅 CD 光碟咧，佢都有份一齐开发噶。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姑阿 志，知识会者。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K-pop 可以为攻占全世界嘅乐坛啊！连瑞典嘅呢一位著名 DJ 都要同 K-pop 嘅组合合作啊 ！Lizzo featuring Stray Kids。 Feels like love， 한번더믿지않겠다는그말노래볼때마다다시또 start the car 거린반기지 neon sign 우리둘의 highlight。I don't know， no no no。How you feeling? 네 맘 깊이 I wanna know, no, no, no 멈출수가없는걸 You got me going dumb, da-da-dum, dumb, da-da-dum 생각미 dumb, da-da-dum, dumb, da-da-dum Got me going dumb, da-da-dum, dumb, da-da-dum 생각미 dumb 好有流行潜质嘅呢一首新歌啊！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嘅亚军宝座啊 ！Stray Kids 再加埋 Chrisette 同埋 Alizzo Going Dumb。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13号星期四嘅骚动音乐 ，Hello，Hello， 你好嘛？ 我发现咧，其实我哋即系我同阿斌咧两个嘅倾谈嘅时间咧，即系开麦以外咧都好多嘅。 我唔想噶，不过我冇乜朋友，因为 即系我谂 主要系冇乜朋友，所以我同你倾得多。 主要系你好想同我倾偈咧，一定系 你点讲点好啦， 想同我继续倾啊。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咪每晚都倾到12点我哋 喺度倾偈。咁但每一次倾偈好有趣呢，就会又发现多啲阿斌呢佢嗰啲嗜好啊咁。同埋 我发现我识埋嘅人，每一个人都间唔中就会埋嚟咧，导我玩一啲嘢嘅。 例如咧，即系嗰啲咩占卜啊、塔罗啊咁嗰啲啊， 嗰啲就已经系基本噶啦。 OK， 即系你已经系玩到滚瓜烂熟 的，即系间唔中都会啊、哎，好玩下啦，咁样了解下啦，咁样。最近阿斌咧，佢导我咧玩 board game， 哦， 同埋啲 card game 啊， 系，唔系嗱呢个系我要讲嘅，即系咧。啊！終於我哋經過咗兩日認真討論，可以講翻啲輕鬆嘢，都開心。即係因為點解我會好？我係一個好中意玩 board game 同埋 card game 嘅人。但係呢一件事係由幾時開始呢？應該係由我出咗嚟做嘢之後，仲要係個收入開始穩定之後嘅事嚟嘅。因為第一，我一定要講就係玩 board game 同玩 card game 咧。是虽然说不上是高消费活动，但是都要有一定程度消费的活动来的。咁而我咁鍾意嘅时候，我返到去有諗过点解啊，点解我突然去到一个年纪会好鍾意成日搵啲朋友一起玩呢啲，就係、是、我觉得係保释我儿童时期嘅一啲缺失嘅。 咁大件事。 係啦，嗰、那个缺失係嚟自呢我好有印象，就係我几岁嗰陣时呢落嗰啲叫做嗰啲中心啦，即系嗰啲社区中心嗰啲啦。咁嗰阵时嗰啲社区中心咧，都有啲咁样类型嘅，即系嗰啲剥牙剥个鳄鱼棚牙嗰啲咧，咩鳄鱼牙咩嗰啲，我唔记得叫咩名啦。 我知鳄鱼医生、牙医、鳄鱼牙医， 跟住同埋仲有一啲我都唔知道系乜嘢嘅名嘅 board game 啦，太细个啦嗰阵时。 细个应该嗰阵时 hit 咧就冇咁多而家。嘅咁奇幻嘅剧情，以前最多就系 咩战地风、 战国风云啦，妙探寻凶啦，生命之旅啦， 系啦，生命之旅， 酒店大亨、大富翁啦，呢几个嘅。 嗱，咁嗰阵时咧，我试过落去社区中心，因为细个其实我唔知点玩嘅，咁我借啦，借完冇人同我玩啦， 哦， 咁然后系好冇瘾嘅，嗰件事系借完我都唔知道自己做咗啲乜，即系好得意咯，即系攞住嗰啲。嗰、那個副 board game 入面啲公仔冇嚟冇去，但係都唔知道自己玩乜。咁然後到我諗就係因為嗰陣時有一個時期係咁樣樣。咁到大個我就好想有人陪我玩啦。 哦，咁我真係同你調翻轉啊！係，我細個都係落去社區中心，完全出現你個狀況。因为借玩具，咁想玩嗰啲俾人借咗，咁你望住个 list 有边啲玩具可以借，咁曾经有借过啲 board game 翻嚟，其实自己一个人玩唔到啦。但系嗰阵时我记得有一次就 系 玩战国风云。 系 战国风云简单就系个世界地图，然后每人代表一只颜色，然后就总之玩一啲嘢去侵占别人嘅土地咁啦。 系啦。 咁嗰时因为有一啲大哥哥大姐姐喺度玩，咁我就 join 咗佢哋。真系好彩嗰阵时有一啲咁样嘅人玩开，咁啊有机会试玩过啦。 Okay, 因为呢啲一玩就玩好长噶嘛。 系啊。 呢个应该大概小学左右嘅阶段，去到中学有一次俾啲同学拉咗去，我哋中学有 board games club 嘅。 哇，咁开心嘅！ 俾人哋拉咗去放学嘅时候，本身我冇乜特别兴趣，以前最多都系玩捉拿地啊，即系 pair 牌类嘅嘢啦。 好曳啊！你细个玩呢啲？ 仲有玩咩？伤心小仔 嘅啫。 哎，康乐棋啊，系呢、這个又系另一个话题，足球机嗰啲又 系 另一个话题。 系啊， 咁啊拉咗去呢个 board games club 入去，咁啲每一次佢一个礼拜一次聚会咧，就有嗰啲 club 嘅 members 就会带一扎 board game 摆喺度。嗰阵时接触过，我记得玩一个咧，系咩兵兵棒啊，即系西部牛仔枪战嘅嗰个、 哦，即系三国杀嘅前身叫兵啊嘛。 哦，兵系啦，咁类似饰演西部牛仔，然后出卡，然后射对方咁样嗰啲。咁又初头玩呢啲嘅，后屘咧三国杀出嘅时候，我系读紧都未毕业，所以咧有啲同学会带翻嚟玩，因为 board games 佢呢个名好好啊，令到容许学校玩。 好正面 啊！好正面啊！即系你话打机咁，老师就 no。但系你玩 board game 好似有教义， 好益智。 系啦，咁有阵时喺啲同学好中意玩，即系个三国杀嗰啲咁。咁嗰个阶段已经有接触少少嘅，冇自己去买。然后我记得有一年嘅暑期工，我 系 又系翻社区中心。 系 嗰阵时，嗰间社区中心嘅注册社工，因为佢哋就系好识玩呢啲嘅。有时你要带啲小朋友可能入 camp 啊，成咧 就会玩呢啲。 跟住就試過有一次喺快餐店，佢就拿咗一副 board game 嚟咧，係要由頭學嘅，名我唔記得，係複雜嘅，佢類似都係一啲 嗰啲卡嘅畫風就好近而家你會接觸到啲比較 fancy 啲嘅 board game 啦、 嗯， 即係好似嗰啲中世紀 Warcraft 咁樣樣，然後你抽卡啊，有好多寶石諸如此類，即係要花成個幾鐘去學嘅。 OK， 但係因為嗰陣時成班同事大家嗰個氛圍都係咁樣樣，大家約出嚟係為咗玩， 係、 嗯、咁所以你可以好 into 四五個鐘頭嗰一日咧，就淨係玩個 board game 咧，就覺得好過癮啦。 係啊， 但係我覺得好難嘅呢樣，反而到而家出咗嚟做嘢，最多咪玩下狼人咯。嗰陣時大學嘅時候，到出嚟做嘢就大家唔會有心機行程日志，學個零兩個鐘再坐低玩。所以我同你調翻轉，細個接觸多，大個而家就冇玩啦。 咁、你識得我太遲啦！我係嗰啲咧，無論點忙也好咧，總之一有機會我放假，我一定要約啲朋友出嚟玩嗰一啲人嚟嘅。即係仲要係咧，我啲 friend 其實本身都唔係話好對 board game 個興趣好大，跟住然後我係死逼爛逼逼到佢哋肯學。點樣玩 board game？ 然後我會好細心，一早即係例如我約禮拜日玩，我禮拜五就 send 曬嗰啲教學片俾佢哋睇。嗱，我哋禮拜日就玩呢個 game， 好認真啊！ 你哋睇一次先，我到時會再講解嘅，唔、複雜，唔複雜，但係其實好複雜， 唔複雜嘅你睇啦，好易明噶 咁。但係我又好慶幸自己身邊有一啲真係好好嘅朋友，佢又真係會採我咯。 係啊， 係啊，咁呢個係開心嘅。 因為如果你個 gathering 突然之間，譬如當去你屋企幾個人，又食完飯啦，啊揾啲咩做啊？如果你 propose board game 係總有一啲人，如果佢唔係 ready for 玩嘅話，係、有啲好掃興嘅台詞，例如係話嚇咁麻煩嚇、玩好耐嘅喎， 嚇 好、複雜喎、嚇又要寄嘢啊，邊寄到啊？ 係啊， 即係林林總總啲對白就會出嚟㗎啦嘛。 係啊，但係我已經 train 到我啲 friend 係可以而家好快上手到新嘅 board game， 因為每次佢哋嚟我屋企玩，我都會有新嘅 board game。基本上我屋企嗰啲 board game 咧，係玩一次兩次咧、我就換㗎啦、所以好變態㗎，我喺呢一方面係。 咁譬如而家你又玩即係比較新啲嘅 board game，過癮嗰啲，其實佢個演變可以係。去到咩類型或者點樣玩法係好過癮？ 哇！而家越嚟越複雜咯。我最近入手咗一套 board game， 其實都好多年㗎啦，叫做《山中小屋》。咁嗰套《山中小屋》咧，就你當係每個人都代表住一個冇探險家咁啦。咁咧入到門口咧，間屋係 randomly 你要揭一啲地圖，然後砌落間屋度。咁然後砌落間屋度，你每行一步咧，佢又會有唔同嘅事件發生。咁跟住然後其實都真係咁樣講，我都覺得好複雜。跟住然後咧，玩到去後尾咧，有啲事件會令到其中一個玩家成為咗叛徒。其實一開始係唔知嘅，個玩家自己都唔知嘅。咁但係中間成為咗叛徒，就會又會有唔同好 fans 嘅劇情。佢有成。只 game 有成50個劇本嘅，咁、然後咧就會有唔同嘅事情發生，咁然後即係正邪又要兩個陣營去對決咁樣咯。 哦， 係，但係講完都唔明咧。 我大概 get 到啊，即係因為你 board game 佢係企咁樣行。 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過癮位係咪就係其實佢嗰啲劇本嘅推進？ 佢個劇本嘅推進同埋嗰一種隨機性咯，即係佢嗰一種隨機係大家。每次玩都會有一個新嘅體驗喺度，而入面係有一個 story 嘅。咁我覺得 board game 有 story 係對我嚟講好緊要嘅。 都係，因為咧即係狼人咪即係近年好 hit 啦。而、家我唔知道出到幾多 version 啦、但我早幾年譬如特別大學嘅時候玩得多咧，嗰時因為去 field trip， 我記得去翻。冇得揀啦，翻大陸咁冇嘢做噶嘛，咁夜晚就好早就食完飯，成班同學就匿喺房度慢慢玩。 係咁嘅咩？點解我啲朋友翻去夜晚好繽紛嘅喎？ 因為我哋山區被編排嗰個標誌， 大 佬喺江西咁樣樣，你都唔知有咩可以做。 OK。 咁嗰時我最中意咧喺個 board game 裏邊咧就係做 host 嗰個角色，因為首先咧。我演技唔好啦， 系 即系有啲同学真系可以收放自如嗰种咧， 扮 系啦， 扮系平民无辜咁嗰啲。 但系嗰啲一抽到狼个人咧，讲嘢咧就会好心虚嗰种人嚟嘅。 好想同你玩狼人杀啊！喂， 跟住我好心虚，好容易睇穿。第二，我中意做 host 就系因为你啱啱讲嗰啲剧情啦，因为我嗰时玩后尾咧，佢有好多唔同嘅情景牌，咁、咧就我哋嗰时自己嘅玩法啦，就系、嗰个 host 去负责突然之间去。用嗰啲嘅情景，即係譬如突然之間，可能嗰一晚就話，哦，今晚有一個村民咧加入咗狼嗰邊，佢變成咗雙面間諜係叛徒啦，咁即係好似啱講嗰種。咁而揀邊啲嘅劇情，同埋點樣令到而家嗰個局勢再緊張？因為有時你玩到一面倒噶嘛， 係㗎。 點樣令到佢有機會轉咧？就係、 嗰時坐喺嗰個位置睇住大家玩嘅同時，就一路望住啲劇情啊，諗下點樣令到你哋玩得再過癮 啲 咧。我就好 enjoy 喺嗰個位度嘅。 哦 ，OK， 係啊，即係點樣推進到件事係我幫佢令到再緊湊啲啦。 OK， 變得有趣，令大家玩得開心。 係啦，我就好中意做嗰個角色嘅嗰陣時係。 因為我玩狼人殺，我好憎做 MC 嘅，我最憎就係做 MC 嘅。但偏偏好多人都叫我做 MC， 我好中意做狼啊嘛。 你口才好嘛？ 我好享受嗰種呃人嘅感覺㗎。 唔怪之而家你有個虛偽通可以 攞出嚟。冇啊冇啊，我個人係都少講大話嘅。 嗱，啱啱嗰個記住個語氣啦，又可以。 係啊，自從波性，我認識個波性之後，我個人變得正面咗好多啦，同埋 發現到更加虛偽嘅存在。有人比我更虛偽，我都係收聲啦咁啊。 咁咯，係啊。 但係仲有一個原因係而家少玩咗第一冇盤啦、第二係有一個不愉快嘅經歷嘅。 咩嘢啊？ 玩 game 咁慘。 嗰時去個朋友屋企，就真係佢買咗新嘅上去玩。 嗯。 咁嗰陣時係拍緊拖，咁啊女朋友當時嘅女朋友知道我上去朋友屋企。 嗯。 系即旧同学有男有女咁啦，知道晒佢都识噶啦。 你冇问佢去唔去？ 佢唔去，因为 佢唔去，我唔好呢啲嘅。 系啦，咁、 okay, okay, 我就自己去啦。咁、 okay. 上到去啱啱开始坐低玩咗一阵间， 吓 电话到， 唔系啊嘛，咁扫兴。 咁跟住就同佢啊，系啊，喺个 friend 度啦，你知啦，我哋玩紧 board game 乜乜乜乜咁啦，咁跟住之后佢就你 feel 到佢系唔想完嗰个 conversation。 即系隔眼都要揾啲嘢嚟讲啊嘛， 佢就一倾嘅偈上嚟 啊！我明啊，即系跟住然后你唔听话，你唔应佢，佢又话你唔尊重佢咁嗰啲啊嘛。 系啊，咁于是乎我就同啲 friend 讲啊 ，sorry， 我要讲咗，你哋继续先， 啊、 你哋唔 好 等我啦。系啦、啊，我知道系会展开一个好长漫长嘅一个倾谈啦。咁然之后一路倾，我冇理个时间，好啦、安抚，因为嗰可能有啲唔开心咁，咁我又好难摆低嘅啫。你明知佢唔开心，你 cut 佢线，坐翻埋去玩，你个心都唔安乐啦。 系啊，同埋你翻到去揾自己嚟烦嘅啫，都系。 咁于是乎，我倾完个电话收线，出到去，佢哋玩完啦已经。跟住我、我入咗去几耐？你入咗去个零钟咯。 哇！ 吓，我倾咗个零钟，跟住。完全 join 唔到，佢哋已經玩完嗰一局啦。 係，跟住佢哋已經玩到好攰，唔想玩下一局啦。 係啊， 所以你哋最後咪分咗手咯。係咪咁嘅原因啊？ 我覺得係關事，其中之一， 其中之一啦。所以如果想同波性有一個好嘅關係，最緊要有一樣嘢，俾佢玩 board game， 係 好健康啊。 想同我玩 board game， 趁我單身。唔系就系玩 board game， 我觉得好多时候都会遇到呢个状态，即系你好攰嘅时候，有啲嘢想做，但另一半打嚟烦你。 有一天收工去脱至死，打开狂音机，买罐啤酒送下病埋做自己。但攞起手机点唱饮歌，几千个 miss call， 女友今晚约会我唔记得咗。搞错咪扮傻又。游戏找一线生机，自己小气，佢被恋发泄妒忌。若过分用刺伤我致死，将我去吸口气。由你讲到尾，但冇人理，留低做到脚气。操心几多，花心几多，伤心几多，吓、数得几多，旧账太多。猜测很多，不忠很多，其实太过火，从未想过我翻工都受气多。讲我未曾付出过，继续抨击我，这样傻没一个好过。哇哇 ，Want to say， 请你愤怒时不必这样收尾，还是你。

逢星期二晚上十点到十二点，同你继续倾马俊伟教你做只出色的马仔。 斌臣，你喜不喜欢拍照的？ 波成，与其说喜欢拍照，不如说我比较喜欢留住一些值得留住的时刻。 回音失收，寂寞依旧，有对白但要走，如需牵手，最远等候，如想走，放很久，告白我明，尴尬善后，将色差气泡隔半点变速对焦，忧郁和意境半边围着路灯打转，才发现这个街口无人在意，不紧要，说太多废话，雷同习惯，风吹动记忆变化，摇曳彼此爱吧，就爱吧，庆幸还可邀请。 一段时间咧，好中意去到香港一啲旧区去影下唔同嘅景色，去记录低呢个城市唔同嘅面貌啦。啱听过有 Cousin 对焦在浪漫消散前，系

果有影开相的朋友，就会发现其实周遭的事物有时的确是变得比我们想象中快，除了景观还包括我们的年岁。数下数下，可能额头都多了几条皱纹。王然的最新排台作品有这一首《无声浪》。有人说影相其实是一种执着， 上半生亲历也像爱人共你相衬，自我心天天竭尽，你能与气也相衬，洗不走那烙印太近，想通道也是中温，还能成我指引似若人，想吧他一生愿为我花，是你吗？余生容让我自我想化，容让我任性抵押，容让独个抵抗高压，能学会表达，能学会抉择，容让我换个方法，容让闷气总能够抒发，是你吗？随地也不必惊怕，多得你一千次以能量给转化， 影相的执着呢可以话叫做有啲人系恋旧。 放心应该要美，爱人似你也相衬，祝福你多么应允，在泪光中浸， 仍能成我牵引。

呢位女歌手咧，最近推出咗佢最新嘅专辑，咁啊，专辑入边咧亦都收录咗好多嘅一啲佢自己亲手影嘅相片，去记录低呢个城市呢一两年嚟嘅一啲转变。佢系卫兰 ，It's okay to be sad。我哋听一转新闻报道先。 活动。日经新闻引述政府消息报道，大约40个接待城市因应新型肺炎疫情，决定放弃接待计划，预计今后数目会增加。另外部分参与奥运的国家和地区，亦都因为担心疫情等的原因，决定取消到日本进行赛前集训。包括美国田径队已经取消原本计划在千叶县举行的赛前集训。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昼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者以上。喺下昼4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菲律宾南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坏车同埋意外嘅消息。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杯道路嘅坏车已经拖走，现时介乎新墟街市至到兆麟苑呢一段咧比较多车啲咯。另外，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嗰段挤塞噶，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近富健花园。另外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荃湾方向近住沙田站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已经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重复一次啦，就大埔公路沙田段去荃湾方向，近住沙田站啦有交通意外，车龙已经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仲有就系九龙方面嘅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有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排队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东行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去柯达大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后些少啦，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嗰段咧都系车多缓慢，龙尾排到近公主道桥面近亚街老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挤塞噶，龙尾喺窝打老道。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去大埔、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和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湾区生活一小时。 今个星期我哋继续请到深圳市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洪维文教授。 孵化器好多时佢啱啱开始做，佢有个 idea， 可能未有产品，加速器咧就相对后啲啦。多数起码有个产品出咗嚟，咁佢入咗嚟咧，我哋就帮佢揾投资者啦，帮佢调教佢嗰个 business model， 我哋希望可以帮佢发大嘅，所以叫加速器。 逢星期六9点至10点，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兴。 疫情反复， 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星期五咪坐低，马同学 ，Master Mike。 明明松都早注定你富或贫，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任你怎说，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 逢星期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同你唱住倾。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 今日嘅嘉宾真系做到我哋上次送俾佢嗰句皆知汉文，我成日喺快餐店都听到佢哋嘅歌。 咁今日我哋要再励志啲，送佢一句： 滴水穿石山街， 系咪好爆啊？ 你咁有霸气，咩都穿啦、啊！我知道今日咩最爆啊，个 level 最爆。 喂，我有一种心脏停顿嘅感觉啊，波成，我一见到石山街，我个心卜卜卜卜咁跳啊，而家。 对唔住，头先个喇叭开好大声，现场所有人都吓吓醒晒咯。师傅，我哋今日嘉宾咧有石山街嘅杨彤同埋 Martin 嘅。 Hello， 大家好。 系啊，我哋今次送俾你呢一句就系滴水穿石山街啊。 今次系打横睇嘅。 我上次打就今次打横。 系啦，上次就 治咗添。 呢个石山街之汉文啦，系啊，今次我哋就谂紧啊，其实上次嗰个真系已经好好啊，你觉得好难超越，但系今次我就从呢一个角度滴水穿石呢一样，咁啊写咗呢句送俾你哋嘅，知唔知点解滴水穿石？ 即系不断做一样嘢，令到个石头穿咗， 连水都可以滴穿个石。 Yes， 冇错。 系啦，冇错就系咁嘅意思。咁所以今日我哋倾同石山街倾下啦，即系做音乐人系需要有呢种滴水穿石嘅精神嘅，即系要不停去尝试，不停去努力，然后努力到一个时刻啊，终于嗰嚿石就嘣一声 穿咗啦，咁样样 石破天惊咁样啦。 系啦，你哋有冇自己发现都有可能音乐甚至乎其他范畴都系嘅，即系你不断系咁做去磨一样嘢咁样样噶， 都有嘅， 有。 譬如我淋花嗰啲咯，即系我好中意种嘢啊嘛， 真系 physical 滴水， 真系滴啲水落去。 咁穿石嗰个位喺边啊？ 嗰啲泥土里边嗰啲碎石咯，佢应 该就玩个花盆穿咗。 淋花呢一个系一路都有嘅， 系我系呢大半年开始好中意啲植物咯。 OK， 有冇嘢 trigger 到開始？ 我嗰時因為咧搬咗新屋咧，個油漆味好重啊，咁跟住我上網揾啦，又點樣可以極速去除呢啲 VOC 啦？跟住佢就話植物咯，植物。咁我就第一盆就係純粹愛嚟，係工具嚟，我當佢 係 擺咗喺屋企，然之後諗住吸曬油漆味。點知睇睇下又覺得幾靚，跟住我去買第二盆，跟住買完第二盆又買第三盆，跟住越買越多。我而家屋企入面有30多盆植物。 好多喎、啊， 温室嚟喎，你個屋企係， 細細盆嘅。因為我個 friend 話你好似開鋪頭咁啊 ，OK， 佢嫌我嗰啲太細盆喎。 咁揀咩品種？譬如特別第一棵咁樣，嗰時有冇 research 過要揾啲乜嘢去吸味？ 有啊，佢其實有某啲品種嘅係植物係真係吸得好啲嘅，同埋佢會有一種特別嘅。 佢哋嘅運作方式咧，係令到佢就算夜晚擺放都唔會吸咗你啲氧氣咯。 咁而家個三十幾棵喺屋企嘅分布係點樣樣嘅？ 通常都係廳嗰張窗台度咯。係。咁房有三四盆，就綠蘿嚟嘅。咁就攀藤植物嚟嘅，大家有冇覺得好悶啊？ 完全估唔到楊同原來係植物學家嚟嘅。我想問楊同，你喺屋企去養植物嘅時候，即係有好多時候，即係做 artist 啦、藝術家啦，好多時候取材都會係一啲有大自然嘅一啲元素去 trigger 到啲靈感去寫下嘢咁。會唔會其實你養植物嘅過程有時都會令到你啊？突然令我想寫啲嘢咁樣， 我又未至於有呢、這個情況，但係咧我望住植物就會拋得開啲煩惱咁樣嘅諗法咯，會有 係即係坐喺屋企咁望住佢， 係啊， 好似森林啊，而家諗緊你屋企 係咯， 好多植物飛係咯，喺度掛住， 有好多蚊啊呢啲時候。 其實又唔會喎，因為咧有個 trick 嘅，唔知大家喺入屋企有冇植物，有擔心過呢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落肉桂粉喺泥面咧，每次淋完水落少少肉桂粉咧，咁就係可以劈走啲小飛飛，係啦，小飛飛就唔會喺上面產卵啦。 香唔香啊？咁其實 會聞到肉桂味咯，但我覺得肉桂味有啲似口水味。 你種嗰啲嘢咧？你種嗰啲嘢香唔香？ 哦，種嗰啲嘢唔香嘅，全部都係觀葉植物嚟嘅，係、哦、都係綠色 嘅。我哋睇佢哋繼續互相， 其實幾好聽 嘅，幾好睇喎！ 我突然之間好奇， 你種緊啲嘢想問佢關於植物。咁Marson 咧，Marson 又有冇一啲你自己嘅興趣，或者你係都幾花時間落去？ 我好花時間喺唱歌，以前咧 係， 而家冇以前花咁多時間。咁因為以前唱歌咧係一種興趣啦，都算。咁其實我又。 唔 係啦，而家都係 楊桃好驚， 但以前係以前係一種好新嘅興趣啦，而家都慣咗，所以就係啦。咁以前咧，我係直情唔唱歌，我連揸咪都係會驚，即手震嗰啲人嚟嘅。咁喺學校都係咪嘴嗰啲人嚟嘅，所以我咪嘴個技巧係叻過唱歌嘅，即我會覺得係，即係我覺得唱歌咧把聲係要開，即係你要揾到自己把聲啦。咁我都係當初係不斷喺度自己喺度錄音啊，跟住自己聽翻啦。咁其實。我想在屋企或者是鄰居其實都真的頂了很多年的，咁初頭那把聲咁難聽，咁佢哋忍受了很久了，咁我都係咯，好好彩又冇乜説話聽，咁樣跟住就係咯，去到而家即係揾到自己把聲咁咯。 咁但係你嗰陣時係因為乜嘢你會覺得，咦？不如我自己由咪嘴變成我真係花心機去鑽研唱歌啦、 哦。因為嗰排咧，我記得係考緊公開試，即係 study leave 嗰陣咧喺屋企，咁係咯，由朝到晚一起身到瞓覺都係温書啦。咁就我真係淨係識彈琴嘅啫，就冇諗住唱歌嘅。我真係係咯，唔唱歌人嚟嘅。跟住就覺得自己都聽流行曲嘅，咁我就覺得可以不如學即係自己唱歌咁樣自娛啦。咁啊唱咗一排咧，就覺得啊，不如我又開始學寫歌咁樣樣。 嗯， 其實都係咯，唔知點解會無端端 即係得閒嘅時候就揾啲嘢做下成。 係啊係啊，即係除咗温書即係以外嘅一種活動咁咯。 係你減壓嘅方法當時係嘛？ 哦，都算係嘅。 係咯，因為我覺得 Marson 嗰把聲係辨認度高啦，同埋你一聽嘅時候嗰陣時特別自己 solo 嗰啲作品，即係石山街之前嗰啲。哇，好好听！即系嗰个腔系又有一啲，有啲人可能会觉得系似外国嘅歌手唱嗰种味道，唱英文嘅歌词咁样嗰啲嚟。咁你嗰时自己练有冇话系自己可能中意某一个歌手，或者点样样去揾嗰个方法去练咧？ 我成日转嘅，因为咧我都呢排咧我又听翻啲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嘅一啲流行曲咧，即系好鬼好点样讲啊？即 系好经典， 系啦，好高音啊之类，即系。belting 嗰啲歌啦，咁但系之前咧，我连 Nirvana 我都有听，其实真系好广咯，我觉得自己听嗰啲嘢系一时中意听呢啲，一时中意听嗰啲， 系 有啲我以前以为自己唔中意听嘅，但我而家其实都中意听咁样，系啊，所以就系不即唔同嘅种类里边。 咁你最一开头有冇模仿对象？最一开头 系咯， 模仿对象，我谂最令我想模仿嘅系 Sia 嗰啲声咯。Sia 嗰把声， 女声嚟 嘅，系啊， 即系唱 Chandelier 咁 系啊，但系呢首我都冇练到，练唔到啊 ，sorry。 屋企练啦嘛， 快啲都未投诉啦，系咪先？ 把声都烂埋， 你 send 埋俾杨彤啊。 佢学佢，跟住我学佢咯，跟住 都得。 我有啲嘢想分享啊，其实就系 Marson 咧，之前可能谂住安慰我啦，因为我成日觉得自己唱歌技巧唔好啦。我谂佢谂住安慰我咧，佢 send 翻好耐以前佢 自己嗰啲。 系啊，佢一开始唱得唔系几好嗰啲片段。 我觉得唱得好好噶。 你系咪捞乱咗好同唔好嗰啲啊？ 你系咪 get 错咗？ 我 get 其实系咪好 嘅？边个安慰你啊？ 其實佢係想你安慰佢，啊都唱得幾好喎、啊。咁原來你 get 錯曬意思 嘅。係啊，我唔小心 get 到嘅嘢就係、是、原來以前唱到咁嘅人，而家都可以唱到咁好聽咯、 啊。Well, that's awkward 幾中意呢種 啊？好正啊，好正啊！做訪問更加正。 楊彤咧，你自己唱啊，或者咩、自己做嘅時候有冇都有模仿對？因為啱啱我見你問 Marson， 你自己有冇咧又？ 係啊，其實我就係聽完佢，即係佢，我覺得佢嗰個錄音方式咧，佢係好細緻咁聽翻自己啲嘢啦。咁但係我聽完之後咧，我就模仿佢嘅方法咯。咁、哦、我都會錄低自己錄唱歌嗰啲嘢嘅。但係始終即係呢啲好講天資啦。咁始終冇去進，即係個進步係慢嘅。我自己就 係 咁，我但係我都好努力嘅，都係希望可以滴水穿石嘅。 嗯， 但是就呢啲咧，即係天才兒童， 兩個都未穿石嘅，仲滴緊水，冇一個穿石嘅位嘅，其實。 兩個互相讚啦，然後兩個互相交流，我喺度睇住咧，幾好睇嘅啫。 最正係 Martin 嗰啲冷不防會整一句 punchline， 係咪啊？ 但係 Martin 頭先唱歌都係可能同音樂有關，但係音樂以外嘅你有冇一啲頭先好似楊彤嗰啲即係種植嗰啲嘅興趣㗎？ 冇啊，反而可能我遲啲有，但係而家未有。佢都係無端端先種花，我都唔知道無端端有一收 WhatsApp， 你睇下我種嗰啲嘢。邊個嘅屋企嚟㗎？ 佢咪好突然嘅啲嘢， 係啊， 即係佢係 咪今年先開始？ 係咯，我上年嘅好迷嘅一樣嘢就係車衫咯。 哦，係啊，我有見過車衫係嘛？ 係啊，佢會自己 post 嗰啲相。 我收埋咗啦，我以前已經我冇擺低咗啦，未穿石就擺低咗。 點解開始又點解完結咧？ 開始就當然係因為即係疫情咧，成日匿屋企啦，上年咁，然之後嗰時我覺得，唉，冇衫好著，但係即係好似咧喺街邊鋪頭揾到嘅衫，好似始終都唔係我最想要嘅衫咁樣，成日覺得，咁我就諗住自己整啦。咁但係開始咧越整越發覺，咦，我都穿得唔靚啦。然之後穿完之後，著唔出街嘅話，咁咪好浪費材料咁樣咯。咁我就算啦，我穿咗，我而家仲著緊嘅，仲有一條裙嘅。 係， 但就冇其他嘢都著唔出街。 記得嗰條穿咗條，好似係咪用近肉色嘅？ 係啊， 咁嗰個又好難著出街。 係啊， 你穿係肉色嘅布著落街，睇下乜人突然間咁破格嘅人。 當下點解你會打算買一塊肉色嘅布咧？首先 想問，咁好難著出街， 係咪肉色差就你買錯咗係嘛？ 唔係。因為嗰時中意啲好即係 minimal 啲嘅嘢，簡約啲嘅嘢， 太簡 約，好簡 約，好似冇著咁。 係咯，我發現楊彤嗰啲興趣，佢都係會突然之間就會 萌生出嚟啊。 係咯， 係咪中意多 跳衝人嚟㗎 ？Martin， 你眼中嘅佢 都算係，即係從佢呢方面即係興趣方面講咁樣係。 係啊，得音樂唔係咯，但係得音樂一樣。係 啊，音樂就做嚟做去都係係咯， 做嚟做去都係 嗰個 vibe 咯。即係嗰個快，但係唔係㗎。其實佢同阿 Serena 做嗰啲又唔同啲，即係佢又唔會俾 Serena 嗰啲 beat 我寫，即係佢自己其實都應該好清楚，即係分開咗佢啲 beat 係屬於邊個嘅。 都係啊，唔係我話咗我咩咩風咩，即係唔小心寫咗咩風邊個風格，我就會俾翻嗰我適合嘅人去寫咯。 嗯，所以佢音樂上係咯，都唔算跳躍嘅佢。 佢嗰種係咪會無啦啦，即係音樂以外啦、啊、可能會無啦啦 WhatsApp 啊 ，Martin 就啊，不如我哋今日釣魚啊咁嗰啲，會唔會有呢啲嘢㗎？ 釣魚冇揾我。 我係唔會約到佢去街㗎。 哦， 唔去街㗎，佢喺 屋企閃收嘅，因為 你唔去街，唔中意出街。 啱喎，係喎。 因為通常啲犯罪啊，或者 birthday party 咩犯罪？ 唔好犯罪，唔好犯罪， 係唔好犯罪，係 唔好 犯罪。 幾年前 點啊？大家都知啦，呢個嘅。 错咗， 有边个唔知啊？呢个 game 你班友啊， 好难啊！ 我冇犯罪， 即系通常未必系我一个约佢一个啦，通常可能有一班 friend 咁样想叫佢嚟，佢通常都唔会嚟嘅。 有咩？有叫过咩？ 我以为佢话有咩，我冇去咩 show 咯，但系。有咩？ 通常約佢咧都係音樂關於音樂嘅咯，唔係關於音樂嘅，你係唔會約到佢嘅。 你唔你平平望出席嘅，但係 Martin 定係其實你本身都唔係太中意無端端就出街咧？ 係啊，都唔係，我唔會無端端出街，係咯，除非有 show 睇啦， 係 或者有 show 出咯，咁都唔會係。 咁 social 上面咧，即係哪怕唔係即係食飯啊，就睇 show 有陣時都會見到其他啲行內啊、朋友啊諸如此類嗰啲咁。social 上面你覺得自己如何呢？ 開心喎，見到嗰啲係咯，即係識嘅或者係即係以前見過嘅人咯，係啊，開心㗎，因為我覺得咧見到 因為我自己咧好少真係音樂上面咧去 social 或者需要 social。 係， 跟住其實我每次見到都好珍惜嘅機會，即係好似好耐先見到一次面咁。即係我又唔會，你唔會一個場合你成日都見嗰班人，即係我覺得音樂上面成日你都係見唔同 group 嘅人嘅。 佢冇社交障礙嘅，佢 OK 嘅。 係，即係亦都 唔 驚嘅。 好中意出街啫。 哦， 係啊。 係咪佢會自己一個出街，但係唔會 叫你哋咯？ 阿邊度我日日都出街，係咯， 你會出街，但 我成日都喺條街上面咯。 咁你出街係即係周圍行嗰種啊？即係做啲咩？ 係啊，翻工， 即係翻工， 翻工咯，跟住係啊之類。 踩單車咯，你行山咯，你會 啊，係啊，有時嗰啲。 同埋同屋企人咯，你會。 咁 Mason 攞靈感嘅時候，通常都係要喺屋企，即係一個好靜嘅環境先可以做到音樂嘅。 寫嗰陣係咯，但係諗即係思考嗰個過程，我覺得係隨時我喺巴士上面又會做啦。你以前都會喺巴士上面， 係啊，做乜抄我先？做乜抄我喺巴士上面？ 得你可以喺巴士上面 寫咯，唔係啦，咁巴士 申請啦，專利啦 ，sorry， 大家唔可以喺巴士上面寫歌，因為 楊同告你啊！ 大家唔準喺巴士度再寫歌啊！ 巴士嗰度要貼一個標貼咧，即係不准飲食，下邊就不准寫歌， 否則罰5000。 係啦，楊同，係 啦， 敗 者自負咁樣咯。OK， 嗱，我哋互相傷害咗好耐啦。我哋見到石山間不停互相傷害啦，不如咁啦，調翻轉揾翻樣嘢讚下，即係楊紅有冇啲咩嘢好欣賞 ？Mason 有啲咩嘢又喺即係呢段合作嘅過程當中又好欣賞啊楊紅嘅先。 楊紅咧有樣嘢咧好值得欣賞就係佢堅持己見嘅都。 係咪真係讚的？ 真㗎， 佢堅持大家唔可以在巴士嗰度作嘢。 點解咁講咧？ 即係譬如咁我哋咧有時整歌咧有啲。做乜嘢啊？有時整歌咧有監製啦 ，Morphy 喺度啦。咁因為首歌係佢自己編啦，即係佢有份寫。咁佢有時真係會好堅持己見，覺得我呢個位想點，那個位想點。咁就索真係會係約監製出嚟一齊，即係直接上佢 studio 一齊執咁嘅樣咯。咁我就比較 carefree 啲嘅，我覺得會比較係即係有多啲人嘅 input 咧，我都會欣賞咁咯。 咁我讚翻佢就係其實佢好似有時會做咗中間咁咯，即係有時我啲嘢咧，或者可能我會覺得咁樣唔好，佢會即係掹翻我落嚟嘅，即係你冇咁諗到咁偏先咁樣，佢都會識得做呢樣嘢嘅，即係會安慰翻我。有時我諗偏咗，佢都會安慰我咯。咁樣佢呢方面係幾好嘅一個朋友嚟嘅。 即系个表情 因为大家咧隔住个麦听睇唔到啦。 我 首先啊 ，Mason 嗰个眼神嗰、那个眉戚一戚， 合理啊。 I'm not afraid to die. 听过石山街上一首派台作品，叫做《暗恋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在台湾，高雄兴达电厂有机组跳掣导致停止运作，台湾电力公司要紧急实施全台分区轮流停电，近850万户次受影响，台电正在抢修争取今晚恢复供电。多个县市下午停电，消防接获超过200宗混裂报告，有交通灯未能够运作，花莲有病人的呼吸机断电，当局派人救援，台北捷运、高铁和桃园机场运作正常。经济部话，由于高雄有高压变电站故障，导致兴达电厂无法输出电力，两部燃煤和两部燃气机组跳掣。蔡英文总统强调，供电会陆续恢复，请民众放心。至于详细事故原因，相关部门将会在查明之后报告，请大家切勿传递未经证实的假消息。消息指，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分别收到有白色粉末的信件，警方接报之后正是调查案件。中大表示，强烈呼吁计划入住大学宿舍的学生接种新冠疫苗，未接种疫苗的宿生需要每隔两星期自费接受新冠病毒检测，至于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学生就可以获豁免定期检测，没有接种疫苗和不遵从定期检测要求的学生将会不获安排入住宿舍。中大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大学和九间书院研究生宿舍会发出电邮给所有的同学，通知同学九月新学年的健康建议。中大表示，近期全球疫情数据显示，接种疫苗是减低个人感染风险和预防病毒传播的有效方法。大学鼓励所有学生和教职员尽早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并配合其他的防疫措施，例如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和佩戴口罩等，令大学社区更好地防御新冠病毒。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咁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荃湾方向咧，较早前近沙田港铁站嘅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嘅交通比较挤塞噶，而家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科学园，反方向去上水近沙田港铁站嘅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至于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嘅意外就已经清场，咁但系一带交通仍然系非常繁忙，而家有几条龙尾咧，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近常怡道同埋新清水湾道近佐敦谷公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嘅龙尾近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嘅龙尾就喺富豪东方酒店对开。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塞到窝打老道。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車多，龍尾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近友愛村的車龍就排到近龍門居。好啦，我哋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梁荣忠， 乜嘢事啊？崔杰彤， 你喺度咦我做咩啊？ 我谂住叫 DSE 嘅考生继续努力咯、啊。 不过就嚟考完咯、啊， 咁我同佢哋讲，一次考试唔代表乜嘢嘅。 呢啲说话留翻放榜先讲啦。 咁讲乜嘢好呢？ 大家继续加油咯！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继续为 DSE 考生加油。 一阶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这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都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麦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水村石山街， 今日苏音乐访问有石山街啦，咁啊有你哋第二首嘅派台歌啦，即系好快都嚟到幻象呢一首歌。咁一开始咧，我同阿斌咧都会先估翻又系背后嘅创作啊等等，咁交俾你哋再揭晓咁样嘅。 我估先啦，咁首先因为我见今次幻象嗰个题材，即系其实个歌词内容都系会系讲及一啲唔好将一啲嘅事物去定型。其实呢样嘢，我觉得深刻系。是想 apply 翻落去石山街度，覺得你哋係想透過呢隻歌俾大家知道，我其實石山街唔淨係咁樣嘅。 我想估咧就係嗰段勾草嘅，其實嗰個勾草嗰個長度嗰個氛圍，就係想留翻一個好大嘅空間俾大家聽完個 message 之後。用嗰個音樂去 feel 翻、嗯，因為譬如我而家近排好中意戴嗰啲 noise cancellation 嘅耳筒聽歌咧、嗯，聽得好清楚。嗯、即係譬如最尾佢有嗰啲你哋嗰啲哦嗰啲人聲由右邊 pan 去左邊嗰啲咧，即係好多呢啲好仔細嘅嘢、嗯，容易被忽略嘅，因為大家聽緊歌詞咁啊，一路都會。咁但係我覺得嗰個係你哋想俾大家 feel 到嘅嘢咯。 某程度都啱，都係做到呢個效果嘅。但係我哋整個當初整個 outro 係整到咁咧，其實真係冇話特登想，即係有咩目的，嗯、就係咁樣。 我諗個 outro 可能係我有少少想，即係我煲大嚟講啦，叫做如果煲大嚟講咧，我會覺得係都想大家可以試一下，就係發現原來 music 唔一定係淨係好似你所講咁樣，唔一定係淨係聽唱緊歌嗰部分嗰啲歌，因為好多時候大家可能聽歌嘅時候就會好著重個歌詞嘅裡面嘅意思。或者好着重個 focal 唱成點樣，或者誒佢呢個情感啱唔啱，或者個 focal 嘅 effect 要點樣整？但其實有時你唔聽 focal， 其實後面都有好多嘢聽。個 focal point 唔喺個 focal 嗰度。 即係個 focal point， 個 focal， 即係個 focus 啊， 係啦，個 focus 喺個 focal 嗰度。 咁呢一首歌嗰個成個嘅音樂上，即係聲音上先啦，即係未計歌詞上，你哋去傾嘅時候，去創作由作曲去到編曲嘅過程係點樣樣咧？嗰陣時 呢首歌咧，其實係我哋識咗之後咧一齊寫嘅第一首歌嚟嘅，即係出嚟見面、出嚟約、出嚟寫嘅歌嚟嘅。 係 咁當初即係作為第一首寫歌咧，冇乜經驗。即係 collab 咁樣寫啦，咁我哋就當初係自己寫自己同一個 chord 嘅 progression 啦，自己寫自己想寫嘅 melody。咁我記得我， 但係唔知點解要面對面寫咯。 係啊， 面對面 都係分開，即係自己寫咁樣。但係就真係再之後先去拼拼貼貼咁樣拼到而家出嚟即係呢個作品啦咁樣。 所以其實第一次即係約出嚟見咁樣寫咧。我哋都覺得係好似大家有分大家心咁、因為其實根本上我哋嘅思緒都係可能慣咗咧自己 solo 寫歌啦、思緒都係喺自己個腦世界入面，然之後自己寫。咁但係就一齊出嚟寫咧，就有少少唔知做緊乜嘢。 我會將佢咧形容為係有時咧有啲會咧係可以係 WhatsApp 傾或者 email 傾，但係都要開會，都要見面嘅。係 個情況有啲 類似係嗰啲咁，所以之後就發覺不如分開，即係其實出到嚟都係自己寫自己嘅嘢啦。咁不如有時係即係有次序咁，不如我寫咗，我開咗個頭之後，我掉俾你去再寫埋下邊。咁可能會好啲。 咁跟住嗰排咁啱，我又喺度 WhatsApp 喺度同佢唔知呻緊啲咩嘅。咁呻完之後咧，其實得出嚟嘅結論就係、是，其實就真係關阿頭先斌臣講我哋嘅歌詞個內容講嗰啲嘢嘅，就係、是、好容易覺得俾人哋覺得我係點樣，我就要去做呢樣嘢。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嘅英文嘅 demo 都係講呢樣嘢啫。 仲記唔記得啊？點解呢一隻你會覺得咦可以攞呢隻今次用喎咁樣樣？ 其實咧，我哋一開始呢首 demo 都做得好完整嚇。 係。 我記得幾年前都試過表演出過呢首歌，係咪啊？嗰陣時就有出過嚟表演俾大家聽嘅。咁我印象中，我哋就係覺得自己當然覺得自己呢首歌都幾完整，同埋幾有潛力，所以先至 send 俾我哋同事聽嘅。好多其他歌咧，可能我哋都會覺得，雖然都係我哋，但係可能會係比較平啲啊，沉啲啊。 冇呢兩隻咁有特色，因為呢兩隻比較特別就係、是，當然呢隻幻象係第一首即係、就是、一齊寫嘅歌啦。咁、暗戀交手係一首我自己好鍾意即係寫嗰個 chord 嘅一首歌，咁佢編完之後我亦都係一首好快即係好快冇嘢要執嘅歌嚟嘅，所以呢兩隻係係囉。 最強啊，係咪？係 俾個感覺 係 最強烈可以推出嘅歌咯。係，但係點解會有呢、這個即係諗法咁 trigger 到我哋去寫一首歌呢？其實我覺得因為我哋兩個都係嗰啲即係人哋覺得我哋係點，跟住我就偏向做嗰啲，即係覺得我點解要咁做咧嗰啲，咁所以就產生咗呢隻歌出嚟咁。 喺音樂嗰條路上面，兩位有冇好深刻嘅係好介意哦？人哋定型咗你哋係一啲點樣類型嘅音樂人呢？ 有噶，但係呢個就搞笑啲嘅，即係有時我喺嗰啲 exhibition 度咧，我會幫手 demo 下嗰啲似 DJ 台，但係唔係 DJ 台，其實係 MIDI controller 嗰啲嘢。咁有時啲人就會經過就會見到哦 DJ 啊咁樣。喂，但我又唔識做 DJ 做嘅嘢喎，咁即係我覺得誒幾搞笑喎。 Martin 上面咧，你有冇有遇過？ 反而咧，其實楊同以為我嗰啲歌咧係比較即係 emo 啲，比較 dark 啲啦。但其實我好多歌係你有同我講，即係佢話即係佢會中意一啲比較 dark 啲，但係唔代表我真係全部都要寫嗰啲 dark， 即係唔代表我個 collection 裏面全部都係呢一類嘅歌咁。 咁語言上會唔會都係咧？因為可能言英文嘅詞嘅咁樣，可能會容易抒發啲咁。但係而家去到石山街嘅時候，兩首歌都用廣東話。歌詞去表達啦。 你以前唱唔唱開廣東話嘅歌？ 都有 少少啦，不過都係覺得難嘅。譬如咬字呢啲係特別難嘅，我覺得。 我以前真係我以前係都唔唱歌，連 K 我都唔唱。 係 咁跟住係咯，我覺得會好大嘅挑戰就係、是。即係自己錄今次廣東話，其實都錄咗幾次，即係翻去再聽覺得唔好聽，跟住我要再錄咁樣咯。 咁所以即係頭先講聽眾或者樂迷喺你哋身上嘅個定型都好彩地就未算係好強烈嘅，即係過去到一路都，係嘛？ 都未算。 譬如咧，第一首歌咧，咁《暗戀家》係一首比較暗啲，即係比較開心啲嘅歌啦。咁出完之後，咁我哋一話要出第二首歌，咁啲人會好易會 expect 你同第一首歌好似，或者係即係帶嗰個快，即係嗰個方向啦，開心或者係即係 pop 少少嘅歌。咁但係咧，我哋好得意嘅，就會有一首係好 dark、好慢、好反差好大嘅歌，就啱啱推出咗咁嘅幻象，所以啲人個感覺係好新鮮。但係你聽幻象咧，佢都係佢嗰陣隨嚟噶嘛，即係都係佢編曲，即係楊同編曲啦。咁所以我覺得係喺石山街呢個組合裏面有個好多元嘅位置就係咁樣。 頭先我記得楊同有講過話，有時聽歌想大家個 focus 唔好淨係擺喺個 focal 嗰度。你有冇考慮過可能真係做一啲嘅音樂，淨係得樂器啊，等啲聽眾可以聽多啲屬於石山街嘅編曲咁樣？ 有機會都想出啦，其實真係會整噶。咁可能要擺album 入面嘅 side track 嗰啲咯，可能 係 因為出單曲又好似有啲難，去拿捏應該點樣去做宣傳，因為冇咗歌詞咧，又好似難去表達個意思或者乜嘢咁樣。 呢樣嘢要參考下 Hers 一個 friend。佢嗰啲全部都係 instrumental， 跟住佢每次都解釋，即係佢自己點解會用嗰啲聲，自己點解會有咁嘅 idea， 所以要參考下佢。 要向佢學習，點樣將啲音樂或者聲音去具體化咁樣話俾大家聽嘅意思。 咁我想問咧，你個 instrumental 裏面我有咩貢獻可以？ 我都會，我都想問。 係我引戰鋪，對唔住，係我唔啱。 都有曲，你都可以起曲。 係咯，你俾個 progression 咯，你個 progression 咯。 係咯， 或者我喺後面嗰啲聲。 係啦，有嗰啲 得唔得？ 都得。 你加翻佢啦，到時。 多謝啊！多謝佢俾個位我。 多謝童姐俾機會啊！咁咧，今次呢一隻頭先講，其實好好奇，即係編曲嘅嗰個過程。譬如當 Martin 有啲 cut 啊，收到翻嚟之後，嗰個 sequence 係點樣樣去做一個編曲嘅？即係你嘅習慣 係。習慣上可能他咧就係寫咗個 first 同 chorus， 咁通常咪可能有頂籠，可能係兩個 chord progression 啦，即可能 first 係四個 chord， 跟住咧 chorus 咧就會係可能係同一個四個 chord， 但係調轉出咗次序，或者另外四個 chord 或者八個 chord 咁樣嘅。咁我有咗呢段嘢之後咧，其實我就可以即係 duplicate 咗啦兩段啦，咁就變咗好似一首完整啲嘅歌啦，有一個 first 一個 chorus。第二個 chorus first 同第二個 chorus， 咁跟住有咗呢首歌咧，我就會喺下面諗咗個鼓聲先嘅。通常有咗 chord 之後啊，咁個鼓聲就不外乎就係 boom 擦 boom 擦，即係 kick snare kick snare。咁我要諗個 kick 同 snare 編排應該係點啊？應該係正路地一二三四拍咁落啊，定係一二跟住三命嗰下落個 kick， 然之後四，即係會有少少變化。諗下咩係先係啱呢首歌嘅感覺，然之後就加一個 high hat， 咁 high hat 咧就會係 first 係疏啲啦，跟住 chorus 密啲啦。咁通常鼓咧就呢三樣嘢就做咗個底線，咁之後我就會可能落條 baseline 啦 ，baseline 就喺下面撩啲嘢就晾住成個音樂咁樣啦。咁就有 baseline 之後就再加其他一啲叮叮噹噹嘅聲啦。咁通常係 synth 啦，咁就上面額外再加啦，就因為而家 so far chord 啦、bass 啦同埋鼓咧。都是未是有一些上面 high frequency 的那些东西的。那我就在上面再加一些 synth 那些声。那就是 EE 声那些东西或者呜呜声那些东西。那就在上面加这些东西。那就再如果再 polish 这样讲呢，就会逐样东西再慢慢找一些很多 action 位去加它。即是不可以由头到尾差不多。就要在很多位置你觉得句同句之间或者你段同段之间有些位置你要 break down 一些东西。或者擺啲 fill in 落去，咁樣大概個過程係咁樣嘅。 哦， 啱啱了解咗，即係同石山街傾咗一陣偈咧，我感覺到其實兩個都係一個即係個主導性好強嘅音樂人嚟嘅，即係佢哋好知道自己想做啲乜，同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啦。咁好啦，呢、這個時候我要問啲殘忍啲、兇殘啲問題啦，就係呢啲嘢通常等我嚟，等我嚟咁樣。係啦，即係因為兩位都係喺呢個音樂上有一個主導性嘅時候，會唔會變相公司嘅 A&R 要去合作去傾大家嚟緊要做啲咩歌、拍啲咩歌嘅時候，嗰、那個關口係會冇咁容易妥協到咧？大家 反而我覺得暫時嚟講，因為我哋好似我頭先咁講啦，我哋做嘅 demo 咧都好多唔同種類、唔同面貌， 係 咁我哋即係做曬出嚟咧，係任君選擇我擺出 嚟，你揀啦， 係啊，我哋反而係咁嘅情況咯。 所以我哋係啲歌個啲歌過到自己個關先 send 俾佢噶嘛， 嗯係啊， 咁所以又冇太大妥協，可能反而係錄音嘅時候可能會多少少嘅。即係譬如錄音嘅時候咧，《幻象》呢首歌咧，有我都試過好多唔同嘅 take 咧，就係可能佢哋會覺得有時 master 咧佢嘅 taste 咧，佢就會覺得我佢嘅自己嘅 preference 就會覺得我大力唱係好聽啲嘅。 嗯， 但係咧我就會同佢哋講話，我覺得太老牛聲會嗰個大力唱，即係我控制唔係幾好啦。咁我就會話，不如我小朋友聲啲，好似啱 feel 啲喎，即係冷少少啦，即係唔好太咁樣嘅感覺。咁嗰陣時呢啲位會要大家傾咯，但係就你話曲風方面反而又唔係太大， 反而係係咯，你話同公司嘅一個 collab 係佢哋，譬如 A&R 譬如我哋監製 Murphy 佢係不斷加嘢入嚟咯，而唔係話 佢冇乜點大改嘅，其實 係啊，又唔係話大轉變咯，因為想都 keep 住係我哋入佢嗰陣。 系， 咁譬如呢一隻歌 Murphy 佢頭先講嘅加嘅嘢，會係一啲咩嘅東西咧？ 佢喺阿楊同個 verse 入邊加咗吉他，因為我哋兩個都唔會自己錄吉他， 唔識彈。 又好似係， 如果要聽翻細，即係細緻啲聽咧，你會聽到嗰度無端端佢個 verse 係成個環境係轉咗，由一個本身好多。即係一個好廣嘅嘢啦，會即係好多嘢發生啦。你如果我唱嗰陣， 或者電子琴聲咯，主要係平時我哋 係啦。一開始首歌係好多嘢發生噶嘛，後邊咁去到佢唱嗰陣咧，係好靜，得翻佢連佢把聲嘅啲 delay 都冇埋噶啦，基本上跟住同埋一個好 acoustic 嘅吉他咁樣掃，整到營造出嚟就好似好。 有對比咯，同 好 close 咯，即係好 有個 突然之間好似喺睡房裏面咁咯， 好似有個 journey 咁樣，即係由大嘅地方去細 嘅地方， 係 咁同鐘雪嘅認識同埋佢同佢合作個感覺又如何咧？即係佢去幫你去演繹啱啱你哋講嘅所有嘅 concept 嘅時候。 佢好太好人咯，我覺得，因為我哋其實都改過幾次嘅呢、這個版本， 係 初頭咧，我哋俾完 demo 佢之後咧，佢都有一啲佢自己意見嘅，咁佢初頭就覺得可以講下矛盾啊，即係初頭最第一版咧，佢就講冰川同火山嘅，咁就想講兩邊嘅人。互相打或者即系一啲思想上嘅唔意见不合啦，会点样有矛盾啦？但系点样可以融埋一齐啦？咁但系之后我哋又觉得好似唔系太似我哋原本 有少少抽象咯，同埋有少少惊，如果作为我哋一开始派出嚟嘅歌会 carry 唔到嗰个咁深。 So 我估唔到楊彤原來嗰個 ringtone 係咁可愛嘅，我都好中意呢一個。 我決定唔剪走佢。 呢個我一定唔剪啦，同你講。 俾大家聽到楊彤嘅嗰個鈴聲。 大家知道石山街咩料啦？而家 聽到佢嘅幻象嘅時候，佢 ringtone 係呢個喎。 你聽佢嘅歌，其實真係幻象嚟嘅。其實私底下楊 個人 非常可愛嘅。 哎呀，露咗底添，唔好意思啊，对唔住啊，冇啦，哎呀， 太好笑啦呢个， 哎呀，冇得再迎来啦。 头先就系话惊呢一只歌，如果系冰火即系呢个概念嘅话，就唔知会点样 去。carry 唔到咯，即系咁而家因为而家写咗幻象呢个词出嚟啦，第一比较贴近我哋 demo 词啦，讲一啲俾人误会啊，或者系。 被定型 被係咯之類嘅 topic， 我覺得係自己有共鳴啲先啦。第一，跟住第二就係希望，即係佢首歌裏面都有個 message 可以係傳揚出去嘅，即係令人哋叫人哋 aware 多啲自己。其實因為好多時社會裏面嘅一啲定型係自己與生俱來或者係都改變唔到嘅嘢啦。咁但係 awareness 咁咯，即係自己 aware 啲。 提醒大家同埋提醒自己。 咁另一樣就係仲有個 MV 啦，都係好睇嘅，又係一樣。 多謝。 係啦，即係上次嗰種同今次又係嗰個色通上面又有啲唔同，但係又好似有啲 connection。特別嗰個電話。係。係啦，即係今次係咪都係繼續同即係三尖八角 去創作呢個 MV 係。 係啊，咁其實《暗戀家》同埋《幻象》個 MV 係差唔多一齊拍嘅，其實。 哦 ，OK。係 啦，就日頭拍完《暗戀家》啦，喺個 green screen 面前喺度跳舞， 跟 住夜晚就走去做嗰啲好 dark 嘅嘢，喺個山坡後面，跟住熄曬，即係冇曬街燈啦，跟住要亮起啲紅燈啊、藍燈啊，咁樣喺度對住個電話講嘢。咁、其實兩個 MV 我覺得佢哋有關聯嘅地方就係、是。大家都用咗，當然好似你咁講，佢用咗一個電話作為最主要嘅元素啦。 係。 咁但係個電話咧喺《暗戀家》裏邊係真係好 literal 講譬如好似我哋而家日常生活裏邊喺個電話嘅一啲社交媒體上面去 stalk 人哋，佢想營造嗰個感覺，即係即係喺度窺探緊人哋嘅生活係點樣啦。咁但係其實兩個人，你會見到兩個 MV 裏邊我哋都冇一啲 contact 嘅，真係。 係。 是冇交談，即係好似就好似 過咁樣樣， 係啦係啦係啦，完全係冇一個直接講嘢、一個交談咁樣， 係冇存在過喺同一個空間入面。 係啦，完全都係兩個空間嘅。咁但係電話喺《幻象》嘅 MV 裏面咧，反而係我會覺得佢係一樣好虛無縹緲嘅嘢，其實係一樣發光嘅物體。跟住你係對佢講自己心裏面嘅一啲説話或者想法啦、就寄存咗喺佢裏面。咁之後你會見到一啲蒙面人好似好抽象咁，但係其實都係象徵住一啲喺社會上面被一啲定型即係規範住自己嘅人囉。咁去到最尾呢，你會見到好多電話聲起啦，就係想講呢個蒙面人啦，佢聽完我哋嘅 message 之後，即係如果一切你做出嚟嘅嘢都唔係你自己嘅話，其實全部都係幻象嚟嘅咯，即係唔係你自己嘅，因為咁佢就想將呢樣嘢傳揚出去，同其他人去有個共鳴咁樣。所以其實成個 MV 係好有故事性，由頭到尾，但係就拍到真係好有藝術感啦，同埋好抽象，好好睇，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咧見到個 dancer 跳舞嘅時候 ，shout out to Jekyll 啦，再次，佢真係好好睇，我都係覺得。他完全是带起了那个感觉出来、我觉得。跟着最尾那幕呢，我看到那个他的画面里面那个天那里有另一个城市来的，应该。我又是觉得哇、超靓那个位置。 今次的 MV 很 emo 啦，但是呢、最尾那幕呢，很多电话调高那个呢、而家諗翻起，如果有好多個 Mario 喺度響緊，我就係啦，我而家翻唔到轉頭啦，已經對石山街咁樣。 係啦， 我就係咁不停喺個耳邊響起，得得得得得得， 幻象破滅 啦。咁啊，但係我哋今日又了解咗石山街多啲啦。 咁啊，今日再次多謝石山街同我哋介紹你新歌《幻象》，Thank you， 多謝你哋。 会勇敢。 和顽强，你也许亦像样。 最后呢差唔多接近一分钟嘅欧草，希望你哋都了解认识多啲佢哋嘅音乐。佢哋石山加油呢一首《幻象》，听日五点见。